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就国际金正日奖授予仪式举行仪式16号举行了宴会。宴会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国际主题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韦尚建一及其一行应邀出席，还有国际金正日奖理事会秘书长及其一行、理事兼俄罗斯明天报社总编辑及其一行出席。